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煮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一个个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今日讲啦，因为有呢两日咧有件案嘅，就关于李灿森。咁咧，李灿森咧嘅品牌就叫做心记茶餐厅。咁喺2017年就喺成都咧就呢个国际金融中心，咁咧就开嘅，咁啊与友人合资，咁一间茶餐厅，咁啊最出名系煲仔饭。咁但系呢间嘢咧，就话佢俾呢间餐厅早前被不明人士强行入侵。仲将其系统收银系统更改，强行霸占经营，咁啊向当地咧报警，同埋向成都公安求助，咁啊但系都冇办法可以搞得掂，啊咁啊亦都想将呢间店咧尽快咧就关门，咁啊卒之都搞都系冇得搞，咁啊。出律师声明，咁啊话佢哋弃店啦，咁啊以后华洋瓜葛咧就唔关佢事。咁啊其实点解会咁样？因为有国内股东，即系我啦，即系我比较低能啲。我嘅睇法就有国内股东。咁同人哋夹粉，因为咧上高大陆做生意好多人咧，尤其香港人啦，啊咁合资啦，合资即系国内咧做法人代表啊，有阵时可以负责到好多嘢啊咁。长留啦，你灿森始终唔系永远都喺成都啊，都有其他政绩。咁你如果系咁，我推论咋？咁你而因为咁样，你出晒钱，人哋啊食咗你间铺，因为佢系法人代表，改咗你个收银系统做起咗，你个收银系统咧就所有嘅钱咧即系用电脑咧或者 QR code 各样嘢咧，佢嘅全部支付宝啊，用晒人哋嗰啲，人哋落晒袋咯。咁你股权争拗呢冇得搞，佢唔系行骗，公安都处理唔到，因为大陆嘅公安好紧，一牵涉前债案，你法院告佢，咁一到法院就谁大谁恶谁正确噶啦，尤其你香港人呢件事呢话咗俾你听，边个话大陆有法治嗰样嘢，我睇唔到吓，真真正正嘅法治系喺边度？是一些小案件啊，不牵涉权贵的事可以有法治，但是当大陆现在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是不会有的，只是谁大谁恶谁正确的，公安一定不处理，所以他为了保障自己就出了弃店，整间店送了给你了，我不要，跟住呢就要听律师讲，出咗封声明就话不关自己事啊，呢间如果唔系呢，他呢间公司在大陆很容易借到钱，吓佢揸住营业执照，跟住咧佢去银行借钱，咁你就大镬噶啦。所以佢就即时要撇清所有嘅关系。咁近期大陆咧发生两件事嘅，第一件事就而家咧最新嘅落咗咧就系话，以前咧就有村委书记同埋村长、村代表、村主任系分开嘅，因为咧喺大陆做任何嘢咧都一定系两样嘅，第一。厂长有厂委书记，系咪啊？村长有村委书记，镇长有镇委书记。咁你唔好你记啦，总之任何嘢都好啦，都一定有个，因为有一个掌管意识形态嘅。啊，一个咧真系做事嘅，即系做事就话你管理晒村啊，所有嘅行政内部所有嘅嘢，但系咧佢一定有个党组织部落嚟监视你嘅，呢个就系、是。所谓共产党嘅书记，咁而家最新咧就条文就话咗几比简单，为咗更好執行我哋嘅社会主义， 就中央已经落咗啦，就所有嘅村长啊，村主任以前咧系点样嘅咧？就系、是、民选嘅。譬如我村代表，你凭佢多啦。诶、哎，你话有得选，佢真正有得选嘅，你俾利益我，你买票都要买我噶。即系好似而家大陆诶、香港咁，啲围村请食饭啊，啊招巴你啊，乜都有啊。佢要选村长嘛，咁拉票嘛，系咪？大陆一样嘅啫。吓、啊，咁你如果你选到你咪做村长咯。但系而家唔得，而家。做村长嘅人，村主任嘅人一定系共产党员，仲系以委派嘅，即系将呢个选举冇咗。因为有啲做实事嘅话，牵涉民生啊，或者共同利益嘅嘢咧，当然啦，贪污呢啲好多啦。但系实际佢嘅原意就系话，村系有能力，或者你嘅镇，或者你嘅市，或者嘅县，诶，冇取消县级啦。咁啊。呢啲人可以进入去村嗰度做啲行政工作，去保障翻村民所有嘅吓嘅利益嘅吓、啊，所以咧广州好成功啦！你睇猎德村分好多钱，虽然起咗啲起咗豆腐渣啫，咁其实好多嘅城中村改建嘅时候，好多嘅利益就系咁样嚟。咁但系而家唔系啦。已经落到嚟，而家喺大陆已经喺广州开始咧，已经有啲咧就已经系有村委书记咧，吓、啊、就变成咗村主任都要有共产党员，即系村委做埋。而呢个村委就系中央或者省派落嚟嘅，即系冇民意授权。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咧，点样都啦，你有得选啊。譬如潮州曾经有条村啊，啊未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村长咪带头啊，同共产党咪斗到你死我活嘅，大家都应该记得嘅。咁啊，实际个村我唔记得朝阳，唔记得边度可以做到嘅。但系而家呢啲你都唔使想，大陆系咁样啊，即系连一啲少少嘅人民自主都开始收紧，因为中美贸易战嘅关系，令到佢更加压缩、更加收紧，一啲嘅空间都唔俾你。即系话以后就只有共产党话事，村主任要有共产党员背景，由佢委派，即系话呢件事完晒，啱啱开始。咁你仲同人哋讲咩法律、打咩官司啫？因为你只要村委做咗衰嘢，我连反对你嘅能力都唔得。佢系唔使选举噶嘛？村长佢俾利益，你都要选举。佢系我分文啲啦，最多我食大份啲，我俾少，你哋都有得分啦，唔需要揸到咁紧啊！你就睇下大陆嘅法治去到边啊！而家就系我谂，由上年开始啦，上年啊，2017年开始啦，成个大陆所有任何地方。啊！一把手全部喺共产党手里边，然后将你所有嘅民间力量啊，或者你其他嘅嘢，全部一路收缩、收缩、收缩、收缩到压迫到你冇，变翻晒以前大镬饭，由村由共产党领导嚟做。习近平做晒准备啦，我又讲一件事啦，其实之前讲过，你又知道大陆，如果你做生意，只要喺极权嘅眼中去睇到你，你会变成点？我之前讲过嘅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佢啊，我成日都讲嘅，讲佢做例子。咁佢成日都讲嘅，之后咧，佢系好白净嘅，大我几年。咁咧留胡须咧，而家留到呢度咁长，因为咧有几单啦。第一，佢咧就喺深圳。下沙有工厂，咁咧而咧呢间工厂咧，咁亦都有五层楼，喺深圳有五层楼，咁咧就买落咗，咁但系咧佢咧就年纪大啦，唔做厂，咁啊将间厂咧就顶咗俾人，咁啊顶咗俾一个大陆人，咁呢个大陆人咧就做完啲嘢好多啦，咁啊借咗好多钱，跟住佢走佬。消失咗，消失咗之后咧，佢咧就负责租个工厂大厦，即系工厂单，即系成栋工厂啦，租俾人啫。其实就唔系好大嘅，咁但系咧，债权人咁啊由公安出面、法院 颁布是深圳啊，我讲紧系零几年嘅时候，零几年嘅时候啦，十零年，咁咧就直头充公咗你呢套呢啲楼呢栋咁嘅厂房充公咗，佢话咧你牵涉其中啊呢、這个债权咧啊关你事，所以咧而家有物业抵押，我哋咧就充公佢。咁佢话其实我冇签过呢啲文件。冇签过呢文七千几万，当年系七千几万。佢话我冇签过呢文件，你有咩理由啊？我租俾佢啫。佢话如果你租俾佢，你咁好死，边有噶？即系佢哋嘅论点就系咁。早唔知就公安攞法院命令，嗱嗱声连债权人。咁啊，嗰个债权人当然啦，系一啲共产党单位嘅。咁啊，将佢充公咗，好快拆迁，然后起好一大栋楼。咁佢喺法院上诉又上诉，啊咁啊委托好多朋友，使咗多冤枉钱，个个都话同你搞得掂。咁啊卒之咧拆完再起，起咗之后咧，佢嘅咧就话啦：如果呢件案我唔能够得到公平嘅处理，我咧就唔剃须啦。所以佢而家啲须留到咁长。如果嗰阵时系七千万，而家我谂值三四十亿，就冇咗啦。呢、這个人长期住莲塘，咁而因为咁样，佢好惊，惊佢后续有问题。咁佢老婆喺香港，系香港人，咁又唔知有冇离婚啊？因为我识啫，但系冇嚟问得咁 detail。咁佢喺大陆咧就识咗个女人，即系个女秘书，就打佢工。咁呢个女秘书咧就好简单，就即系都系嗰句说话啦。啊！日头就秘书干，夜晚就干秘书，卒之就生咗个女。咁啊，而家读紧大学毕业啦，应该。咁咧咁嘅情形底下咧，佢咧就做紧。咁深圳嗰五个单位咧，佢惊人哋又唔知千方百计食咗佢，即系咧惊弓之鸟啦。咁啊，卒之就将呢啲楼宇啊转咗俾嗰个秘书，同佢生咗个女噶啦。而呢个秘书转咗佢名之后咧，佢信得佢啊嘛。咁啊，连随咧就卖咗两个单位。套晒演，咁仲有三个单位，做咗三个单位呢，实际出资人就係佢。到今时今日都打緊官司，追讨緊呢三个单位。咁你话香港人喺大陆嘅保障喺边度？而送中条例有几大影响，由你趁心呢件事睇到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